Hello，咦，live 到我竟然，哇，都几多人喎，竟然，喂，Hello，其实我而家有几个人我睇唔到添，我16个人啊，唔够20个喎，咁啊真系好死啦！等等先啊，都。forward 埋去個 Facebook 度先，都要交代下，係咪？喺 Facebook 度吹咗雞。但呢個網絡都麻麻地，但點都好過頭先 PCCW，好遲鈍啦。定係電腦已經過時咧？定係好似 iOS 咁樣，一 update 咗個新嘅 OS 咧，佢就將你舊機減慢咗咧？真系唔知系咪啦？因为头先食晚饭咧。早咗食啦，同埋食咗好少嘢嘅关系咧，咁所以吓点解 say publish 唔到嘅喂？等等先啊，我都唔明点解啊，edit 唔到喎。点解咧喂？俾少少时间我。我即系 edit 翻我 Facebook 里面嗰个吹鸡文啫。哦，明白啦。嗯，很多人唔知点解喎，再多次，有几多人入咗嚟咧？而家究竟？啊，点解咧？好，我唔知，因为咧屋企嘅电脑同公司又唔同咧，尤其是个 OBS，即系嗰个 streaming 嗰个软件咧，好多里面，譬如现场睇翻你哋嘅留言，都完全冇整到啊呢度。 大力水手789系神王怀 Hello, C Solon。 汤 C I O again 神王又嚟大力水手789探长好 Nicolar 我进阶到探长菠萝包开餐 Raymond 系啊，冇 从 错。 再开 Perry 嚟到男性 啊，男性系边个啊？Gary，明明系女性嚟嘅个 logo，睇下先，再睇一次先。 Perry 嚟到男性 Nicola 监制呢，尊介 啱 睇 晒行 你 呢个 见 洗 你 碗 食 好似。 嘢，好肚饿啊我。Cliff 彭再阳，尊介十 Hello。 八，尊介21，大力水手789，今晚又咁夜嘅。 Ultraman 数九十六，我嚟啦 ，Sunny Chan here，Nicola 五十九。 Hello Nicola， 你要几多人啊？多少人咩？啱啦，好似唔够啊，十九人咗，不过差唔多啦。头先有四个人 PM 咗我，跟住咧又有差唔多十个人，我计埋 like 嘅都唔够廿个。咁唔紧要啦，超超地廿一嚟已经吓。张 Sir 揾阿明，好啊，咁啊，坐下人先啦，我食下嘢先。有人走咗，我嗱临食啲嘢先，因为咧真系太肚饿啦。咩啊？话够啦，其实都慢慢地噶。哇、啊！死人嘅 cursor 都唔见埋添。你啦嗱，嗱要上镜啦。喂、哎，唔好踩，唔好踩 mon， 唔好踩电脑。望镜头啊喂。系、哎、好烦啊你。哎呀，嗱嗱，咩事？讲 到出 边 啲嘢 喂，唔好踩，唔好踩，唔好踩。嗱嗱，睇住啊！嗱嗱，我特噶，中意人哋食完啲嘢俾佢食噶，即系食口水尾嘅。好彩我啲病越唔到俾佢啫，人类嘅细菌。那别人吃的吃不吃又不要踩不要踩不要踩不要踩不要踩好烦啊他实在踩个 keyboard 够没啊娜娜娜娜来了我来了这里我嗰度，呢度，好苦啊你，好开心系嘛？但系我有坐落个 keyboard 度啊，唔得啊！你咁样会停咗画面就惨啊！啱啊呢度，嗱我十八岁啊。看不看出啊？打个鼻麻地啊，成日都肥肥肥的。一阵间咧。 Sharing 五九推礼拜六啦，依家，哈哈。Sunny Chan 二十一 ，Sharing 五二十二 ，Nicola 二十一，进阶二十一 ，Nicola 猫进阶够 like 啊 ，Nicola 只猫同你讲嘢 ，Nicola 好搞笑啊 ，Ultraman 数九十六，哈哈哈，眼得好饿，美男仔进阶抢镜 ，Sunny 王只猫好入味 ，Sharing 五 nana 叫声令我以为我屋企有嘢跌咗落地，哈哈哈 ，Sunny Chan 二十二。Cliff 朋友啊 ，Sharing 五秒之中嘅老牛声，哈 ，Trico 呢？进界 Nano 好饿 ，Wilson 你想食嘢啫 ，Nicola 话 ，Frank you good morning 咁重嘢直播， 嗯，唔好意思啊，因为真系太肚饿。 唔咬你唔食嘅，点解？系咪啲牙唔好啊？嗱，出嚟地下度玩紧啊，Chico。好麻烦嘅，系要咬过先食噶。你大金放工啊？我想知咧，你有冇海外嘅朋友咧？即系而家系日头嘅朋友咧？应该冇乜噶啦，原因就系、是、如果平时我好多海外嘅。朋友聽9/24咧，咁可能你翻緊工啊，咁除非你喺唔係喎，冇喎，而家喺太平洋嘅地方先至係朝頭早喎。佢食唔食得？梗係食得啦。佢成日都食口水味嘅啦， 沙门王佢食唔食得噶？粉底片女性 Nicola 29 Cliff 凭 Nano 纪录片 Sharing message retracted， 美男睇你食嘢搞到我都觉得有啲饿添。你 肚 闹我 X 四 sharing 五叫 Trico 上嚟一齐食啦。Cliff 朋 Nana 好精神。C Town London 下午17:54 Ultramax 到9:60早上。 哦 ，OK， 成功第一次啊。但系呢度两点噶啦，你咁早啊？点解？爭4個鐘唔係啩？喺度 friend 超，你唔好行呢度啊！嗱，你唔好踩到啊！係呢度，走啦！嗱，佢有個美德咧，佢又食完佢就撇噶啦，即係佢唔會喺度磨爛隻噶嘛，同埋佢識得收噶喎。 Frank 少有温哥华 ，Sharon 五你屋企个 Siri 讲嘢爽快啲，好听啲。Cliff 凭仲搏紧命 ，Ultramax 少96，老细未翻自己房开电视睇紧。美加州 Sharon 五琴日10:00 ，Frank 少 fan call 咗9:56。 乜争3個鐘啊？原来我唔知道。即係唔係真係3個，即係三再減12係咪？從12再加3。應該12-3，即係9個鐘。新年係 IM 係咩意思啊？即係你係幾多個鐘定係咩啊？又要不厭其煩咁樣講好多次啦，即係我知道我咁樣做 live 咧，就真係好似同你傾緊偈咁。 Sunny Chan Yam Sharon 五係15個 ，Sunny Chan Toronto。 O K。咁但係你總唔可以淨係講一個字俾我聽，我知道你想講乜嘅。原因就係我一對幾咁樣，我唔知道我同邊個講緊嘅有時。翻上藍食埋先嚇 ，Sunny Toronto， 人哋你係明白，我呢度12+3，咁所以就唔係減3，明白。 其实喺厨房食嘢真系的确唔系好卫生。哎呀，哇，死啊！你三個過程係咪有啲進步啊？叉哥，叉哥，呢個。差佢而家唔食緊嘢喎，唔知點解突然間，即係之前細個嗰陣咧，好好奇，咩都想試。有冇人一路瞓緊覺，一路喺度聽？淨係呢度多數都係海外嘅朋友咧。除咗 May、蘇倫、大金之外，請問呢度有冇陀地咧？仲？Nicole 是不是陀地？Chaco 来见下啲街坊先。Chaco 好人啊，唔骚啊嘛。瞓业瞓緊啊，咁啱啦，我呢啲唔係好聲勢力竭，你又唔會瞓唔著，咁瞓著就隨緣啦。翻嚟屯門嘅代表人啊，你係我琴日開屯門開工喎，琴晚海內嘅朋友，Hello， Wilson。九龙东啊 ，Wilson， 你要岩岩放工翻到屋企就继续听探长 Wilson Wong， 我咪陀地 Sharon 吴东九四海， 你系竹枝毛，因为监制发型嗰个竹枝毛啊嘛，有冇匪区嘅听众啊？系阿双，好耐冇见阿双，即系嚟自广州嗰个朋友仔，大力水手系咪陀地嚟噶你？昨晚工作順利啊，其實我多數的工作都順利嘅，但係咧最近有啲唔順利，就係即係本來好順利嘅，即係我做緊嘅一個新嘅 agent 咧，即係而家同一個新 agent 合作，咁但係咧一搬咗 office 之後咧，就有啲唔有啲阻滯啦，咁啊監製梗係覺得，哎呀死啦，風水唔好啊咁樣，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呢回事嚟嘅。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呢，哎，你做得好地地，即係咁好運，即係呢排咁做嘢咁順，做咩要搬喎，咁樣。嘩，如果我為咗好生意就忍受嗰個樓下嗰個看監同埋個業主，我寧願唔好生意，老實講。當然咁樣講呀，真係好咩啦，好自負啦，但係事實上亦都係，即係假如你俾嗰兩個咁嘅大陸人咁嘅遊輪法，即係就算你生意好，你心情唔好，命都短啲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搬咗去嗰度就舒服好多啦，哇！嗰啲保安又文明，又負責，又精神，又唔瞓覺，又企理一流，簡直係。佢聽過保安會自我介紹未啊？我自己叫 Sam 咁樣，我真係未見過文明嘅保安公司，唔係即係嗰個物業管理公司。 九龙东啊，即系包括牛头角啦、油塘啦、高超道啦、调景岭啦、将军澳啦、观塘啦、秀茂坪啦、宝达啦，哦，即系将军澳啦。咁又是但一个中嘅话 ，Frank 少有冇匪区听众？进阶屯门 X 二大力水手789，琴晚工作顺利吗？大力水手789系，大力水手789沙田。 哦 ，OK， 喂，咁咧，我想啊，监制喺唔喺度，喺唔喺路过咧？监制，一齐讲下嗰套戏啊！佢好忙喎，系咪有收衫定唔知啊？总之忙啊！喂，咁咧就系而家几多人啊？37人啊！啊，你37人咧，咁样睇我喺度摸咧，抌波钟咧，你都唔走咧，咁真系唔话得啦。因为头先我同一个网友咧，就系嗰个 Yamaguchi 啊，因为搭车我搭好耐嘅，咁啊同佢 check 紧啦。因为其中一个想我读做埋下半集嘅朋友嚟嘅。咁我唔知而家系咪真系已经瞓咗觉咧，等唔到咧，定点咧？如果等到你啊，出句声啦。咁咧就佢都有见地嘅，即系佢觉得可能觉得我成日喺度话少人啊咁成咧，就觉得即系分析一下点解会少人啦。咁即系我再三咁样澄清咧，即系因为少人嗰啲唔系因为我好紧张，要好多人。即係遇到好多人，我又已經就範咗，即係做翻一啲其他好多受歡迎網台嘅主持嘅嘢啦。咁啊，就正正我改變唔到自己咧。咁但我都中意研究噶嘛。咁佢嗰位朋友咧就深入淺出咁樣同埋作為一個聽眾，即係一定相對比較客觀嘅一個分析咧，佢就覺得，因為咧佢就係嗰種聽眾咧，就係睇標題先入嚟聽嘅。咁咧，點解要睇標題先嚟聽咧？因為而家實在太多唔同嘅節目，咁要揀嚟聽咧，都需要一啲指引性嘅。咁正正我嘅節目咧，就係、是、所謂節目咧，九出廿四咧，次次嗰一係就冇標題啦，一係含糊啦，一係就算有標題咧，都成日走數。咁後來補充咧，佢話：咁你又唔係一定走數嘅，即係只不過你有時講其他話題嘅時候。咁變咗相對上，咁你講個話題好似嗰個時間可能少啲，即係或者唔係成集都係講呢個話題。譬如我講套戲嘅就係、是、The Post 咁樣，但係我講到而家都未講嘛，第二節都未講喎，仲要咁咧，有啲人就走咗啦，甚至乎有啲人會嬲啊。當你幾鑊都係咁嘅時候，先咗幾鑊，咁有啲人個主題同埋個內容係好緊要噶嘛。咁所以就唔聽囉，咁正常嘅，我都估到嘅呢啲。咁但係我又唔係嗰種去講書嗰種牧羊人式嘅主持人呢，咁事實上幾難做到，因為話明九吹廿四呢，其實個題呢就係、是、一個題目以外㗎嘛。咁我其實非常之貼題㗎喎，變相你係咪有攞嘢？唔使，咁變相非常貼題呢，咁照計即只不過你一廂情願就睇個標題咁解啫，咁樣講係咪好牽強啊？但事實上係喎，諗深一層，你首先梗係睇咗個節目叫咩名字，你先睇標題噶嘛，即係照邏輯咁嘅推論。咁但係如果你睇咗淨係睇個標題而唔睇個節目名嘅時候，咁你咪自己柒咗咯，係咪？咁譬如你去金觀戲院睇，你冇理由走去睇正經片嘅嘛，梗係睇鹹片噶啦。佢嗰啲咩？全日任睇咪老友鬼鬼，全日任睇嗰啲，你冇理由入到去睇碧丽宫啲戏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你未知道咩题目之前咧，你应该知道九吹廿四嗰个真正嘅意义系乜嘢，咁样咧你会舒服啲咯。咁但系咁样讲嘥气啦，要走嗰啲人已经走咗啦。咁只不过咧，即系拗水吹啊，纯粹系希望啊，唔好介意。啊 ，Sarah 话我件褛好似阿昌昌件褛。 你杯饮品系咩嚟？咁黑色 ，Sharing 五探长人肉地图讲出东九角区好好笑。Ultraman 笑96两点仲收衫。Lamagotch 全喺度话大力水手789话明系狗吹嘛。Lamagotch 全哈哈，原来咁多夜鬼。粉底片我都系深夜洗衫。Max Lee 各位好。 系咯，头先都有人讲狗吹啊嘛，咁真系叫做咁咧就诶、九龙我比较熟啲，九龙香港九区我全部都熟嘅，你叫噏出晒呢个将军澳嗰啲村咧，我都噏唔到啊，同埋水泉澳村我都系上个月先知喺边嘅啫，因为个名好似好劲咁噶嘛，唔系上个月，上个礼拜啊，喂系咁诶，首先讲下 The Post 啦，唔系 The Post 啊。你觉得好唔好睇先？ 好啊， 系啊，诶、 都可以嘅。 打下招呼先啦。 喂， 系。啊，监制喺隔篱。咁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咧，系咪叫《贱民日报》啊？ 系啊。 但系点解改系咁嘅名字？你觉得？我开头以为战争片嚟嘅，所以好含糊。最早嘅时候听人讲话中文，但系原来系讲个报纸嘅咁样。咁今日有本地版嘅。post 嘅故事啦，即係不关于传媒，就係、是、一周刊，係咪一周刊啊？係啊，一周刊卖唔成，咁好明显买一周刊嗰方呢根本啲钱就唔係佢㗎啦，即係佢因为嗰位係我嘅 IR 嘅叫做间接识嘅朋友嚟嘅，即係嗰位黄生，咁呢我佢 Facebook post 我係知道㗎嘛，即係有 no notification 㗎嘛。咁跟住呢我就见到佢呢好似两个礼拜前呢佢仲好多朋友咁样祝贺佢，就话啊真係终于收购成功啦咁样。即係出咗个咁嘅 post。咁跟住呢有九啊几个like 啊或者恭喜佢嘅人呢就竟然冇问到详情，又或者有冇人问佢係咪坚喎。包括我啦，我冇 like 添啦，斋睇啦。咁点知呢到今日呢个消息呢就係话因为周刊嗰边收唔到佢嘅个数，咁于是乎咧就当咗佢系走数咯，即系所以系收购系唔成功嘅咁样。咁我再睇翻阿黄生嗰个Facebook 啦，咩都冇讲喎。咁我仲见到佢啱啱琴日定前日咧，仲share 咗一周刊嘅一啲好普通嘅一啲 content 出嚟。咁咧即系证明咧。佢到琴日咧都仲係當係一周刊係自己屬下嘅公司咁樣，所以好似佢淨係 share 一套戲，關於一周刊一齊合作嘅嗰啲宣傳嚟嘅啫。咁可想而知，連佢都未知道自己收購唔到，咁但係咧佢出嘅票或者過嘅數係過唔到嘅最尾。咁即係其實由此證明咧，咁佢係一個 keeper 嚟咯，即係唔係佢自己嘅錢。因为自己个银行冇钱冇理由唔知噶嘛，因为你唔知道先以为过咗数，但系其实冇过咗数噶嘛，系咪？即系呢个都系正常分析啫。咁我未有勇气问佢系咪，因为太八卦啦实在，因为我同佢真系唔系好熟嘅啫。即系其实呢世人见过三四次嘅啫，咁所以就系咁样咯。喂，咁咧《贱民日报》呢出戏咧，咁主要系大家见到嗰啲咩星咧，就应该系非常之稳阵嘅。咁咧就有边个咧？有啊。梅丽史翠宝啦，同埋我 Tom Hanks 啦，咁样即系两大都已经系好稳阵噶啦。咁咧除咗即系呢啲咁嘅大星之外咧，就未必一定好睇嘅。咁但系仲有一个星咧，即系仲有一个演员咧，就系、是、做律师嘅。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睇到呢个 Black Mirror 嘅 Season 3第一集咧，你就见到佢噶啦。咁佢好熟面口嘅，可能以前都系做童星嗰啲，我记得好似系。不是童星，即是后生那些后生仔， 我 觉 得他是一个核突了和肥了的 Matt Damon， 是像 Matt Damon 但是这一集已经没那么像 Matt Damon 了。 Black Mirror 开头以为 Matt Damon 做 Netflix 那些剧不是吧， 活了 Matt Damon， 是没错。那那套呢的表现又强很多的，因为那套他整集都是主角来的，那就值得推介的。那还有哪个是出名的？ Tom Hanks， 我知道两个讲完了，当然 哪个出名，另外嗰個高數嗰個律師都係做 Silicon Valley 咯，都係佢都有戲做噶。 哦，仲有 Stranger Things 嗰、那個， 嗰個唔係嚟嘅，應該唔係嚟嘅，似啫。 嗰個好似曹查理嗰個咧，係好似嘅， 似嗰個爸爸。 係似阿武牙嗰個。 唔係，嗰個Mike。 阿 Mike 佢爸爸，咁啊係證實咗唔係啦，係咪？咁咧就唔知呢度有冇人睇過咧？那个叫做Saul Goodman 啊， 咩啊？ 有人话 边 个系啊？唔知啊，因为又系嗰个问题啦，即系我哋以一敌 20咁樣，我唔知道你講緊邊個嘅。雖然我哋好似傾緊偈，咁咧，如果你講你想表達嘅話，你成段打多少少啊？因為我真係靠估嘅啫。 Sharing 544 Wilson 領九龍西沙門換監製晚安。Sonny Chan Detective, I totally agree with what you said. Wilson Liu Saul Goodman. 啊，系咯，你又讲边个角色我唔知啦。同埋啊 ，Sonny 啊 ，totally agree what I'm say。究竟系 totally 系咪讲乜都啱咧？冇理由噶嘛，即系一定会有啲唔同意见噶嘛。咁你啊，讲明边个 point 啦。咁 哦，唔系嗰个 Saul Goodman 系就系、是、嗰个戴眼镜嗰 个佬 咯。 哦，即系查查你。仲有边个有睇呢套戏？好，俾多半分钟大家举手，可以一齐倾。哦，佢话个律师原来系咯。 Lamagachu True 梗系啦，那条友仔又系经美国过票不成功，咪又可能被美国佬盯上咗，提佢唔好去美国添，否则又似黄永平被人捉和告。 系啦。即是黃永平那件事呢，黃哦就不了不即是就慢慢就沒人理的了，即是做了烈士的了。即是想想香港的有錢人呢，唉，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啊。即是我又重新講我的看法啦，對有錢人。即是你賺那麼多錢呢，好有錢，好有權力，那你為了什麼呢？有權力有一個，即可能你另外一半會有高潮的，如果你有權力的時候。咁第二咧就係你會有充好多自由咯，即係發咗達梗係想有自由噶啦，因為發達嘅定義咧對我嚟講咧，可以翻工又得，可以唔翻工又得，可以食咩都得，又可以去邊度都得，又可以用錢嚟買人哋尊嚴又得，即係當然我唔會咁做啦。咁但係有啲人有錢都好折墮嘅，即係已經夠錢做以上我所講嘅嘢嘅啦。但是仲唔心足咧，都仲要靠拢呢个权力啦，希望更加有钱啦。咁即系连呢个免于恐惧嘅自由都冇嘅，即系你靠拢嘅权力突然间搞你，你又可以突然间冇晒钱啊！甚至乎你帮嗰个权力走去做一啲非法嘅勾当咧，你又以为冇事喎，又濑嘢啦。甚至乎我见过啲富豪咧，俾人搵把枪指住咁样讲，不停咁样讲，占中啊唔好啊，股票啊。过唔到三万点啊，又好惨噶咁样，即系但系佢个样系俾人用一枪指住咁噶，曾经。咁我觉得你咁有钱嚟做乜啫？把托咩？即系有钱到咁样，你唔可以死。可能啲人以前穷惯啊，我觉得真系，即系穷惯，硬系要俾一啲更加有权力嘅人操控住，先有啲安乐，先有个人生，先有个目标咁样。我怀疑嗰啲人系咁样啦。咁你咁有钱嚟做咩啫？你牺牲咁多嘢，咁你得到嗰啲啊，只系咁少噶咋？即住间大屋啊，娶个靓嘅新抱啊，甚至乎系俾啲即系俾啲脾气，即系发下脾气俾啲伙计睇啊咁样。哇，你 cheap 唔 cheap 啲咧？有钱到咁样，喂，呢、這个就系肥差啦。你下手，只手你睇下有冇啲咩问题？只手仔剃咗毛啊，同埋个肚又得啦。哎呀，好啲，好发炎。原因咧就系啱啱上个礼拜阉咗，咁阉咗嗰两日咧。就变咗第二只猫咁，冇直头系温顺啦、可爱啦、跟人啦、陪你一齐瞓啦、任你摸啦咁样。咁冇几耐啫，至到今日咧，又已经回复翻原状。你睇下几癫？哎呀， 佢唔俾人抱，好 衰。唔系，佢阉完之后嗰两日都肯俾人抱。 啊，吓唔舒服咯。 咁所以可能啲懵仔针未完啊，嗰啲药力咧，咁而家就变翻只好曳嘅猫啦。咁但系有啲唔同嘅，一路由细到大都即系以前乜都好奇，咩都等落口，咩都争食。咁但系而家咧，人嘢又已经唔食啦。而家净系呢度啲猫食人嘢嘅咧，就只会系 Nana 嘅啫。咁啊，另外一只大猫都唔食嘅。啊，发觉一卵嘴摩打嘴咧，就即系好俾面啊！各位都即刻唔留言嘅，喺度听埋我讲先啊。即系其实冇乜养分嘅，如果你觉得听唔明嘅话，但系听得明咧，就梗系充满养分啦。 Sharon 未睇 ，Perry 嚟过几日会睇。大力水手789何志平。 系、哎、何志平嘅，唔系黄永平。喂，咁咧嗱，就唔好离题啦，因为话明找数噶嘛。咁咧，即系既然咁多人未睇咧，即系呢个咧，我又唔认为系剧透嘅， 因为呢单嘢系真人真事，虽然呢啲唔系新闻嚟嘅，即系好多人都唔系，即系呢单嘢系冇上到新闻嘅，应该，因为呢啲系一个历史事件啦。你上 Wikipedia 咧，你搵 New York 唔系 New York Post 唔系 New York Time 同埋佢一间叫咩 Post，Washington Post 咧，曾经系译咗手，唔系上咗市嗰个 moment 咧，就系、是、遇得到呢件真人真事嘅事件咧，就系、是、当时咧喺水门事件之前冇几耐咧。就有單，即係水門事件就更加轟動啦。咁但係呢單嘢相對冇咁轟動嘅咧，就係講緊哎呀死啦！佢 background 係咩嚟嘅咧？我 reload 下先。所以琴日講係最好啊，今日已經有少少失憶 我 啦。 突然间唔记得咗， 你又突然間唔記得咗啊？因為講得太多其他嘢，就係講緊關於越戰啊！唉，唔搞錯，即係其 即系几个总统， 實係。嗱，唔係講當時啱啱發生越戰嘅， 都唔 咁 系啱啱噶啦，即系好 即係 耐好多年 撤 嘅。 軍之前冇幾耐啦。咁咧就其實個 background 咧就係、是、當時仲打緊越戰嘅。咁當時美國嘅 propaganda 咧，即係佢哋嗰啲國家宣傳機器咧，就一面倒咧講到自己好勁啦。當然啲軍力，因為其實美國嘅軍力同埋越南嘅軍力咧，好明顯就係、是。強弱懸殊啊！所以佢不停咁樣老吹24咧，話自己好打得啊，話自己殺敵無數啊！咁咧，但係又從來咧隻字不提自己嗰個軍隊個傷亡喎。咁咧，但係咧有好多軍隊嘅家屬咧，亦都係收唔到消息，亦都係即係好多好多人已經上街示威㗎啦，已經即係尤其是嗰啲軍人嘅家屬咧。咁但係政府一方面，哇！好強力咁樣話自己喺越南個戰場嗰度好成功啊咁樣，咁搞到嗰度啲家人咧都即係講俾人聽，又會俾人話係老吹，因為以前嘅民眾比而家更加單純，因為個資訊太唔發達嘅關係咧，咁唯有苦自己知啦，寫信又冇回信啦，又即係無端端收唔到信咁樣，好多人都受盡苦頭啦。咁於是乎咧，就有個相對有良心嘅。一個軍事嘅觀察員啦，咁咧佢係負責幫政府，即係一個公務員嚟嘅，咁幫政府咧就喺戰場嗰度咧就係、是、記錄一啲資料，即係嗰個過程啊，嗰、那個情況，啲軍力啊，同埋嗰個現場包括死亡啊，咁佢直頭第一身咧落到戰場嗰度去了解嘅，去寫日記嘅，咁點知？未翻到美國嘅時候咧，佢已經咧要向嗰個係咪國務卿啊？嗰個係邊啊？副總統啊？ 好似 唔記得咗，即係總之要向一個發言人咧去交代嗰個案情。咁咧就揾咗佢嚟匯報啦。咁佢講嘅情況照直講嘅時候，咁點知政府啊偏偏即係繼續喺度瞞騙。咁於是乎咧，佢好唔開心啊，因為咧。一個坐喺 office 或者坐喺總統專機嘅人，係永遠都唔會了解到喺地面度受緊苦難兼夾係今日都唔知聽日仲有冇命嘅一班人，嗰、那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所以你而家你見到啲廢老咧，甚至乎一啲上一輩好成功嗰啲人咧，甚至乎啲富二代咧，都係完全唔了解啲人點解要住劏房嘅。即係其實好明顯嘅，講出嚟好似笑話咁樣。即係董建華都當時問人點解唔食月餅，你唔知點啊？記唔記得？點解呢單嘢？ 我記得。 即係其實呢啲係不停咁重複嘅喎，即係好似搞 gag 一樣咁好笑嘅嘢咧。但係我即係一般人有得搞 gag 啫啦，即係譬如董建華懶幽默，又話問人點解唔食月餅。咁但係早在400幾年前咧，法國大革命之前咧，嗰啲皇族成員咧，佢出去巡訪嘅時候咧。都問人哋點解唔正正經經揾個蛋糕食下咁樣，即係麵包都冇錢買，偷個麵包俾人判16、8碌，佢就問人哋點解唔食蛋糕咁樣呢啲咁嘅好笑嘅嘢，但係喺佢第一身嚟講，佢覺得唔係好笑，佢覺得啊呢啲人真係奇怪啦，點解正正經經佢鋸個扒咪得咯，使乜走去偷米翻去趯米啊咁樣？即係其實董建華都係呢啲人嚟嘅，因為第一佢應該未正式打下工。肯定未正式 interview 過啦，即係因為佢不嬲都係幫佢老豆做嘢，呢算唔算打工咧？咁樣 咁同埋佢又未窮過添啦，即係未捱過添啦。咁佢咁樣覺得嗰啲人啊，點解你唔正正經經食個月餅呢？如果肚餓嘅話，使乜出嚟示威啫？咁樣，即係佢嘅角度咧係好閒嘅。咁正正就係點解要民主社會咯？即係個民主社會就係嚟自唔同嘅階層嘅一啲聲音，就走去傾一啲事，去令到社會更加相對公平啊嘛。即係就咁簡單啫。即係説教我又唔識噶啦。即係我講到呢度就算啦。咁於是乎咧，有啲即係相對有良心嗰、那個。那個軍事記錄員咧就哇真係好頂唔順啊！即係差唔多死嘅大佬，又俾啲越南嘅軍隊突襲啊，又陷阱啊咁樣，哇！即係喺從死裏爬翻出嚟咁樣，但竟然咧睇新聞咧鋪天蓋地咁樣宣布咧，哇！美軍好 Q 勁喎，喺越南真係就嚟搞掂曬添啊！講到咁，於是乎就發起呢班呢條友咧，就將佢嘅權力，因為佢。可以制定到一啲檔案係俾國家用嚟做記錄噶嘛？咁於是乎咧，佢就將啲檔案咧就爆出嚟。咁但係爆出嚟都唔係咁容易噶嘛，因為咧即係佢因為攞咗佢嘅方便，犧牲咗自己條命啊，可以話係因為俾人拉到叛國罪，可能坐監，可能當時有冇死刑咧？六幾年好似有死刑喎，但係 可能一個州， 但係 New York 同埋華盛頓應該冇死刑嘅，咁但係都好大鑊噶，身敗名裂噶啦。咁咧，佢就揾咗，即係去咗飛咗第二個省，帶埋嗰啲泄密嘅檔案。咁咧就揾一個小報啦。嗱，當時咧《New York Times》嘅小報嚟，我相信，因為裡面套戲咧都華盛頓州報咧，即係《Washington Post》咧，都喺度覺得嚇，佢、係《Time》，我哋係《Post》咁樣，即係個對白係咁樣嘅。咁即係劇透啦。唔緊要啦，即係我都想大家，即係尤其是喺美國嘅朋友咧，我想知道佢哋係咪咁樣計乜乜 time 同埋乜乜 post 係咁樣計咩係大報咩係小報咧？但我聽佢語氣就應該係啦。咁睇戲又學呢啲啦，可能俾佢誤導都唔定嘅。咁於是乎咧，就一個小報報咗出嚟嘅時候，已經好震撼啦。即係對一啲嗰啲反戰分子，尤其是嗰陣時啱啱有一個 hippies 嘅風潮啊，即係好多人都比較 spiritual 啲嘅，即係中意去靈修啊，同埋學佛啊，或者去即係更加去 explore 下第啲唔同嘅文化嗰啲思潮嚟嘅。即係當時 Beatles 因為由美國唔係英國紅到去美國，跟住覺得自己真係太幼稚啦，咁於是乎咧就去呢個非洲啊、印度啊地方咧學第啲嘢啊，可以冇去非洲去印度。咁樣翻到嚟咧，即係就令到 John Lennon 咧，就哇直頭跌胎換骨咁樣作啲，即係唔係淨係 John Lennon，George Harrison 都係。咁咧 ，Paul McCartney 好似就冇乜分別，因為不嬲啲嘢都有翻咁上下。因為 John Lennon 咧就以前啲即係最早期 Beatles 咧，佢貢獻唔係咁大嘅。咁但係後來去咗印度之後咧，哇完全即係改寫曬佢個命運啊！佢識嘅人啦，佢散 band 嘅原因啦。即係 Yoko 識咗 Yoko 就一個 hippies 啦，係 Yoko Ono 即係識咗係一個關鍵啦。咁但係可惜嗰陣時嘅 George Harrison 咧就未紅嘅，因為佢作嘅歌非常之好聽嘅，仲係聽到而家都覺得好好嘅。咁成個改寫咗之後咧，成個世界都變曬，因為當Beatles 喺去完印度翻嚟作嗰啲歌啦，尤其是阿 John Lennon 寫嘅歌詞啦，即係包括大家都識嘅Imagine 啦。咁講啲嘢哇，好鬼玄學咁喎，咩都好似好高咁喎，即係無端搭高咗幾層樓咁高。咁於是乎咧，即係當時美國人咧，即係都崇拜偶像噶嘛，即係全世界嘅人都出去崇拜偶像啊。咁佢唔信神，但係信咗 John Lennon 咁樣。咁於是乎就好多愛好和平同埋反戰者咧，就因為 New York Times 呢個報導咧，就走出嚟示威啦。咁示威到～成件事是對公眾來講一個很大震撼的，因為呢它主要針對呢就是原來由這一任總統 Nixon 對和對上幾任總統呢，即是由未打越戰至打緊越戰的總統呢，都是不停地講大話呃緊美國的民眾。喂，因為美國人當時是很膨脹的，因為經濟啊、科技啊全部都很勁的時候，那作為一個民眾佢都好 proud of 自己係一個美國人嘅時候，突然間你俾佢發覺到，哇！原來 一个咁有自信嘅国民咧，然后俾政府呃咗咁多年，呃咗咁多届政府嘅，咁于是乎就好冇瘾啦。咁但系就唔明点解咧，香港嘅人咧，点解俾个政府困咗咁多镬咧，呃咗咁多钱咧，都觉得冇嘢嘅。即系我夠胆讲系大多数添，即系因为你睇选票就知噶啦。即系你唔好计嗰啲老嘢掌心雷嗰啲咧，仲有另外好多嗰啲爱港力啊、撑警大联盟啊、港人港地啊。嘅支持者咧，其實真係唔少人嘅，即係佢哋活喺啲咁冇尊嚴嘅社會裏面咧，仲要支持政府嘅，咁呢兩樣好大嘅分別啦。即係美國人，即係我唔係話美國咩都好，咁但係人哋好嘅地方就可以，因為人哋兩個黨派係好對立嘅，即係民主黨同共和黨，咁已經係好基本嘅唔同嘅支持者。咁但係人哋係不停咁樣輪替嘅，即係台灣有民進黨同埋國民黨啦。咁但系香港有民建联同民主派啦，咁但系香港系咁嘅情况底下，以往啊，今届唔敢讲啊，民建联都唔能够用票数嚟攞大半嘅票嘅，原因就系当时好多人系唔投票噶嘛，但系以后嘅日子咧，香港系岌岌可危啊，原因就系个你因为一个雨伞运动，就令到嗰啲冇完全冇挞着过嘅游离分子。佢企咗喺建制嗰边啊嘛，因为爱港力啦，帮港出声啦，咁呢各样嘅因素咧，就令到啲原本唔投票嘅咧就加入咗。咁咧，另外一方面民主派咧，就原本好多未够称投票嘅，就将会投票啦。咁啊，当然斗个势均力敌啦。咁但系咧，雨伞运动之后咧就大领落啦。你谂下民主派本身咧都分裂到一个程度，就系、是、有啲热狗类嘅朋友仔。就竟然话全头啊邓家彪都揽死嘅，即系或者当时补选嘅时候，全头周浩鼎都揽死嘅，即系有好多呢啲势力咧，又要多谢啊黄毓民啦，黄毓民就令到咧，即系共产党嘥好多精神，嘥好多钱都做唔到嘅嘢，佢专到今日终于做到啦，就令到民主派咧就唔能够好团结咁样去为咗佢选票去改变社会，就互相闹交，互相指骂。咁至到今時今日咧，我仲見到有人喺 Facebook 上面有對某啲政治議題，對阿周庭嗰單嘢俾人 DQ， 即係周庭另外幾個啦，阿姚松炎啊，即係早排啲新聞就喺度仲冷嘲熱諷，就話梁天琦俾人 DQ 又唔見你咁多人出嚟，喂，我覺得呢樣嘢應該你支持梁天琦嗰啲人，你照下鏡喎，應該就唔應該咁樣問嘅，但我的確見到好多人咁樣問。咁我讲俾你听，我都唔会出声啦。梁天琦被 DQ， 即系理论上应该出声，因为如果你当我系泛民嘅话，但系问题就系佢背后嗰啲操纵佢出嚟选嘅人，暂到而家都未有人讲系边个啊嘛。即系梁天琦未出嚟做嘢，但系好似话做 design 噶嘛，佢自己报话自己做咩、学生。我知咁，梁天琦做咩噶 claim 自己，但系咧就可以住到康南居嘅，咁我都梦寐以求嘅居所嚟嘅，同埋可以揸到一架几廿万嘅 Audi。咁啊！呢啲全部都冇交代，點解又唔喺屋企嘅喎？呢啲咁你唔交代唔緊要啊，但係你令到人哋唔知道你係嘅支持者嚟自邊度噶嘛？咁當一個年輕人被充權嘅時候，即係等於某啲器官充血一樣，哇，勁到不得了嘅。佢又唔信呢啲嘢係與生俱來噶嘛？唔係，即係佢會信呢啲能力係與生俱來噶嘛？咁佢又完全唔交代究竟呢樣能力嚟自邊度嘅？咁好危險嘅喎！你又唔問嗰啲？支持你嗰啲人系咩底细嘅时候，你又冲拳冲到行嘅时候，咁你随时入到立法会出卖我哋噶嘛？咁呢个好正路嘅谂法嚟嘅，即系呢个就解释咗俾某啲朋友仔听，就系话点解黄台仰同埋嗰、那个另外有位哥嗰个叫咩名啊？即系佢嗰个本文前一等人，即系呢一班人究竟佢嘅资金来源同埋佢为咗啲咩人去做，或者佢即系我相信黄台仰同埋梁天琦咧 ，Day One 咧就真系为咗社会嘅，为咗佢嗰一代出嚟发声或者参选立法会。但系问题就系中间佢唔交代一啲咩人支持佢嘅时候，我觉得我唔信咯。即系可能你信我，但系我唔信咯，就系咁。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时今日众志咧能够得到咁多人支持咧，就并唔系冇原因嘅。咁所以。我集中翻講眾志被 DQ 咁樣，即係佢被 DQ 嘅理由真係好荒謬嘅時候咧，咁但係其實 就算你話最差嘅傳媒咧講無線咧，即係你睇翻無線，你都唔會因為睇完無線之後，你會覺得政府 DQ 佢哋係有道理嘅，即係只不過一啲完全睇畫面靠情緒判斷一啲嘢嘅嗰班人，佢先至會覺得被 DQ 嗰啲人係抵死嘅啫，即係淨係聽 slogan 啊，淨係憎邊個人同埋唔憎邊個人就跟咗個隊去。因为你同佢讲到两句讲下道理，佢都同你闹交㗎喇。即係你遇到呢啲人呢，你真係唔使同佢讲道理，因为佢唔会听，瞓着咗。咁所以呢就讲到当时嘅民众呢，就是、原本觉得自己好自豪为一个美国人，但点知原来係拆咗咁多年，俾人困咗咁多年嘅时候，咁当然同你死过啦。咁人哋嘅第四权係边边有力㗎嘛，至到今日都係。咁所以呢，我又答返咗啲朋友呢，成日都话美帝呢样美帝嗰样，所有嘢呢都係你以为美国好啊，美国人好撚蠢㗎，你以为美国好啊，周街都係枪啊，哇你以为美国好啊，美国啊好多问题啊，咁鬼唔知咩。咁但人哋相对呢俾你知道佢咁多问题係点解，有冇諗过呢？即係我问咗好多人呢，即係成日都觉得哇美国你估好咩咁，但係我话咁你又知道美国几衰啊，咁佢又如数家珍咁样讲咗好多这是美国一啲美国嘅问题啦。咁但人哋哦咁你点解会知道呢？咁嘅时候佢话哦，因为睇 YouTube 啊新聞。哦咁中国嗰啲嘢你又知几多呢？你知唔知道中国每日都多过一宗大型示威呢？一年连结有400多宗呢，咁样佢完全唔知喎。咁我唔知係咪就到底冇发生呢？咁我就係讲个第四权嘅问题嘛。即係你第四权到今时今日都仲起到作用嘅。当然即係如果你與其講美國美帝好邪惡，不如你講人類好邪惡啦。因為所有人類呢，當得到政權又係獨裁冇制衡嘅時候呢，就必定邪惡嘅。就算瑞典，你話瑞典今時今日係呢個國際警察嘅取替美國嘅，咁瑞典啲人好温順啦，係咪先？喂，咁但係瑞典如果佢有個極權嘅時候，佢都一樣好似美帝咁邪惡，一定好似共產黨咁邪惡㗎喎。咁所以呢，我哋要追求啲咩呢？就係、是追求民主咯，追求没有选票咯，追求大家都有份去观察监察个政府咯，就咁简单啫嘛。即係如果咁都唔明嘅人呢，真係好难搞，你打柒佢都冇用喎呢啲。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用生命嚟影响生命啦，即係你有个朋友啊，屋企人啊，你有啲师生嘅关系啊，咁有好多喺街撞到吹水友啊，咁拗水吹佢嚟吹下黏佢啦，呢啲唔好。唔係好深奧嘅嘢嚟啫嘛，因為我見到有啲人啊，你成日講政治，屌咁樣深奧都唔知你講乜交咁樣。咁但其實有幾深奧啫，就咁簡單講曬啦。係咪啲人開始瞓啦？講呢啲老生常談係嘛？ 美男，我本來考慮緊聽日睇《丘吉爾》嗰套定呢套。Sonny Chen point about your expectation from your program. Frank, your majority 家中台港同海外之乃人，不論窮富，90%都係財弱扶強界位小寶。Frank, your message retracted. Frank, your 係加拿大嘅華人都係金絲圍民族性問題，所以脱共後一樣是如 Sonny Wan within you without you.Across the universe, 好見 Wilson Liu Tam, Frank Zhu, message retracted. Frank Zhu Churchill 嗰套片好好睇，但太短，應該加長至3小時。Lamet Gertrude 冇瞓著，講本土政治好精彩呀。 冇啦，我睇咁得咁多貨㗎咋，因為本土政治我識條貼咩。喂，咁同埋Churchill 呢，我都覺得好好睇。但嗰套戲名叫咩？ 咩咯 ？Darkness Hour。 Darkness Hour， 我上次完全系冇谂过讲呢套，因为呢套系比较复杂嘅。咁啊，我有 recall 翻啲记忆先讲到啦。咁譬如头先讲到，The Post 啦，咁于是乎嗰啲咁嘅思潮，咁啊蔓延咗成个美国嘅时候，咁到套戏嗰个主角，即系梅丽史翠普自己本身嗰个 Washington Post 咧，咁咧就。當時佢係走緊下坡噶，即係直頭係啲就嚟執笠嘅報紙啊！即係未必執笠嘅，因為 佢想上市未執， 因為佢嘅生意已經好差噶啦。因為人哋嗰啲小報咧好鬼行噶嘛，即係樣嘢都先你一步。即係你哋嗰啲即係Washington Post 嗰啲老嘢，即係以為嗰條橋好勁，哇！但係已經有間諜話俾佢聽出咗啦，你而家仲喺度諗緊，人哋聽日出噶啦咁樣，點知咧？當時的 美國政府呢即係都仲係好遠離群眾啦，相信因為個時代變咗啦嘛，即係所有群眾以前喺冷戰時期之前啊，之前即係二戰之後呢，即係美國同埋聯軍掟埋原子彈，喂佢哋嗰個國力同埋佢哋嗰個聲譽同埋佢哋嗰個即係牙力係好勁嘅，咁當時民眾亦都沐浴喺呢個愛河裡面嘅，咁但係到咗七十年代已經變曬啦，尤其是有好多人開始覺醒咧，就係即係 hippies 嗰班咧已經懷疑個政府嘅時候咧，咁啱啱就喺呢個交界嘅時候咧，咁小布咧就首次咧就俾美國政府咧用呢個法律途徑咧去告佢泄露國家機密啦，梗係同埋呢個叛國啦，幾廿條罪隊內。咁大鑊啦，執硬啦，即係咁細個 New York Post 唔係 New York Time 咁樣。咁點知咧，就到 Washington Post 咧想一洗颱風嘅時候咧，就想上市嘅時候咧，咁照計上咗市又穩陣嘅，但係咧就放棄咗家族生意，放棄咗嗰個操縱成個企業嘅權利啦。咁都要噶，咁於是乎咧就有好多考慮啦。一上親市有好多考慮喎，考慮個股價啦，考慮嗰員工嘅生計啦，咁樣即係唔簡單啊！做生意咁即係話咧，香港人就成日話誒揾食係咁噶啦，咁樣喂，但係你當時一間江河月下嘅品牌，即係嘅百年老號就嚟執笠，或者要賣俾人嘅時候，咁你估佢唔擔心呢啲咁嘅生計嘅咩？咁即係呢個係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嘅藉口嚟嘅，喺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咁但係即係內容係好精彩啦，咁嘅唔多講啦喺度。咁最尾個決定就係決定捍衞新聞自由咯。即係喺一個咁難搞嘅情況底下，佢選咗呢一步就係、是、我唔知佢真知灼見啦，亦話撞彩啊，亦話佢係有諗住即係破格啦。即係總之。任何一個動機都好，總之佢選擇咗照繼續報翻美國政府嘅醜惡，佢點樣呃市民呢個過程？咁於是乎咧，諗住啊撲街啦，啲股價又會跌啦，甚至乎取消上市啦，因為嗰啲分佬咧就即係因為你間鋪咁大，我先能夠說服到佢哋俾呢個價你去上市啫。咁即係總之喺一個極端惡劣的環境，同埋如果佢當時咁弱嘅時候，再俾政府告一告咁樣，可能真係執笠嘅。咁於是乎後來佢一個啱嘅決定啦，就係、是、即係後來冇事又叫做啱啦，姑且就係令到全國好多唔同州份、唔同其他嘅同業都係因為守住呢個新聞自由同埋市民嘅知情權，咁又一齊聲援翻。被告嗰兩間報業，呢人哋咪團結咯，即係真事嚟噶，唔係我喺度美國咩都好啊，呢啲係歷史發生過嘅事嚟嘅。咁但係本地又點咧？即係琴日我個要找數嘅地方咧，就係、是、我都講過，咁香港嘅報業又點樣折墮法咧？即係個墮落程度咧，就係、是、我聽講嘅啫，就係、是、行業裡面嘅投資就。又批評翻另外一個投資，就話哇，佢俾好少著數佢啊，就可以叫佢收聲，同埋叫佢係咁狂報中央嗰啲嘢啊，其他新聞咧又選擇性唔報啊咁樣，甚至乎去到一四年就更加離譜啦，即係連七警打人咁精彩嘅片段，播呢條片嘅採主啊都要被停職，甚至乎炒魷魚嘅，即係折墮到一個地步係咁樣嘅，即係雖然。即係暫時我哋就話見到啲好惡劣嘅情況，但係咧有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包括我在內都話：哇！今日香港嘅傳媒又好折墮啦咁樣。咁但係我即係要補充翻少少咧，即係我相信前線嗰啲工作人員咧都唔會墮落嘅。原因就係佢哋 training 同埋點解會入呢行，點解會讀呢個科都係有關嘅。即係一啲相對知性嘅年輕人啦，又或者中意求真。同埋覺得個社會同埋自己嘅關係係好密切，甚至乎有啲好愛香港嘅僆仔先至會入呢行喎。因為入呢行咧，未必揾到嘢做。因為而家好多人讀咗呢行， 因為你做主播咧，或者做採訪咧，即係如果你有多啲機會咧，真係好殘酷地咧，如果你養好啲咧，就真係著數啲。嗱，你睇下有邊個傳媒老闆，除咗肥佬禮之外，即係目前電子傳媒，以前都係跑過前線，佢先至做到最尾個領導人嘅。即係譬如袁志偉，咪係一個例子咯。即係當時佢係相對係靚仔少少嘅，即係由頭粉面嗰陣時興啦。咁人緣就自然好啲嘅喎，咁人緣好啲咧，你晉升嘅機會又會高啲喎。譬如你個樣子，就算係靚仔，但係你好兇狠嘅，譬如蘇寧峰咁樣，可能個樣子兇狠過袁志偉咁啊，輸咗嘅咯。咁譬如呢、這個趙永春，佢都係無線嘅，但係佢硬係就係唔夠袁志偉靚仔啊。咁所以咧，係要開新媒體先揾佢嚟做即係先至去到有今日嘅成就。譬如羅燦。羅燦又唔係靚仔，但係佢個人咧好兇狠，好果斷咁樣，即係都係靠另外一個媒體生存。即係香港最撲街嘅地方咧，就係除咗新聞台之外咧，係冇競爭嘅，即係其他嘅節目部啊，即係其他電視台冇競爭嘅，都無線獨大嘅。咁於是乎，好彩就好彩在你有幾個新聞台咧，後來就變咗有啲唔同嘅取態或者唔同嘅性格嘅頭目，就領導啲唔同嘅電視台。咁好明顯就有一啲油頭粉面嘅一啲撲街死乸型，就做咗一個台嘅台長嘅時候咧，咁你咪見到個高低立見咯。即係最文字低嘅地方咧，就係會揀啲靚仔走去做一啲即係多啲機會嘅呢啲人咧，係某程度都幾昏庸嘅，同埋個分析能力比較差嘅。咁所以咧，好明顯無線就係啦。咁所以揾咗袁志偉就去做呢、這個，佢係屬於咩 title 咧？袁志伟， 新闻部最大粒 嘅，系咯，即系新闻部嘅主，唔知咩啦，即系做咗最大粒啦。咁所以，唉，真系冇眼睇。即系最惨咧，呢个情况似乎系香港普遍嘅。喂，唔该晒你，你去行开嗰度。咁好明显，香港就系靠呢啲方法去行事啊！即系我成日都耻笑嗰啲做 marketing 嗰啲阿姐啦，嗰啲决策人咧。是不是冇道理嘅，即系唔系我个人嘅偏见嚟嘅。事实上，某啲人嘅选择，某啲人嘅取舍咧，系真系好值得人一笑嘅。当然又唔系人都会认同我讲法嘅啦，预咗。咁但系好大啊，都系我自己嘅睇法啦，我深信嘅一样嘢啦，呢、這个系。 Nicola， 我听紧啊，好中意听呢。D Frank 照讲人性格根本同大陆人冇乜分别。从有180万由80年代打后而讲共匪移民及其后代都系共匪政团坚实支持者。Winston Wong Dark Soul， 我又觉得普通炸，可能预期太高。 Lamb 嘅 处处香港系一个经济主导的地方，亦俾英国人教到好纯冇强悍性格去 fight 民主噶。但有不择手段方法去 fight 富利益，搵信旺。但而家新嗰代啱啱入职嗰堆记者已经唔系咁，好多大陆人浸大新闻系，好多人都系讲匪话。 啊，咁啊惨啦，即系咁，所以真系自求多福啦。咁所以咧，但系最惨就系好多独立媒体咧都冇分定，即系捐钱又捐唔好，即系筹唔好到钱。咁同埋有啲我见到最勤力嘅独媒咧。佢哋又冇咩採取方，即係嗰個採訪嘅方針嘅，但係勝在咧就 all around 成個即係過程佢都影曬，就佢遇上一啲好高文字嘅地方就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你用畫面嚟分析咧，就往往好過由一個採主走去俾個 title。但係問題就香港人太忙啦，邊有得閒去自己分析啊？如果香港人係得閒自己去睇一啲新聞分析嘅話咧，立法會直播已經大把嘢睇啦。即係如果你有時間睇埋立法會直播咧，基本上你個人都唔會太蠢噶啦。最蠢嗰啲人咧就淨係睇 title 啦，淨係睇啲好 juicy 嘅有情緒嘅新聞啦。即係例如我有啲親戚朋友咧，我都見到喺度大放厥詞，就係覺得浸大嗰啲講粗口僆咧受我不捨，而背後任何事件咧，任何發生咩事咧，點解佢哋會走出嚟癲咧？你完全隻字不提，就喺度用六七十隻字嚟批判嗰啲學生。你講緊自己做學生嗰陣時係點啊？咁呢啲咪廢腦咯？ Lamet 腳力超靚係著數好多，例如女王點吹都得大把人信和支持。Sharon 63。 嗱，你咁講咧，有啲唔公道嘅，即係講緊 Yamaguchi。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事實上都唔好再講一啲朋友啦，因為即係唔知佢仲當唔當係朋友啊？即係我仲當係朋友嘅。咁佢係咪好多人支持啊？唔敢講，但係真係好多人聽咯。喂，咁咧套戲咧差唔多啦，都講到呢度啦。咁頭先講到咧，於是乎係咯，佢個 Washington Post 嗰個掌舵人咧，就有個啱嘅決定之後，就令到全國嘅其他嘅同業咧都支持佢，就要告一齊告啦，咁樣。咁於是乎就個結局就係咁樣啦，好似完咗事咁啦。啊，但係佢好抵死咧，呢套嘅 ending 咧就有啲嘢睇添嘅，即係令到你咧更加包，即係更加會留意第二件事嘅。咁我唔會講係咩事啦，當然。咁大家買飛入去睇啦，支持下呢啲戲啦。咁雖然係一套勵志片啊，點解我覺得係勵志片咧？同埋勵志嘅科唔係科，係幻想片嚟嘅呢套。即係香港啊，冇可能發生呢啲嘢嘅。即係香港冇可能發生原因咧，就係傳媒老闆自己又折墮啦、墮落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美國最 worst 咧，都係揀錯一個政府，又或者打輸仗，或者經濟大衰退。最 worst 係咁樣，但係靠自己人民咧，佢大一來就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即係自己揀咗 Donald Trump 啦，當係咁撲咗街，你冇嘢講㗎，民主就係咁㗎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咧最 worst 嘅地方咧，就係、是、一來冇得我哋揀啦，二來就係、是、香港嘅政府你都覺得好難搞嘅時候，佢背後嗰個邪惡嘅巨大嘅邪惡族心，你更加掂都掂唔到，而佢咧打個黑黐肚屙。你香港都撲街嘅喎，咁你諗下香港人係咪賤格到咧？即係到呢個 moment 咧，即係可以話冇嘢講嘅。咁啊，唯有練下自己點樣面對一啲逆境啦。因為香港嘅逆境係好難翻過嚟㗎啦。咁啊，唯有就等自爆嘅啫。我認為，即係如果唔自爆嘅話咧，以香港人嘅能力咧，基本上冇得困嘅。因為佢打個黑黐你都死啊嘛，真係以佢嘅財力同埋佢哋嗰啲。盲目嘅一啲群眾，同埋一啲嗰十幾億嘅擁護共產黨嘅一啲部民咁樣，即係點解話係部民咧？即係有一日，如果即係冇得怪嗰啲部民嘅，因為如果有一日共產黨吹雞，叫嗰啲人好似爭日本咁爭香港嘅話，你諗下幾咁多人驚？其實而家已經做緊呢啲嘢㗎啦。但唔係共產黨政府做緊嘅，係港共做緊嘅。因為港共今時今日對一啲後生仔嘅政策，對一啲後生仔嘅政黨，對成代人嘅手段，你已經睇到咧，佢有心同你作對嘅。邊有一個政府啊，即係全個宇宙，邊有一個政府咧，係睇住自己嗰啲人咧冇得住，而翹埋隻手，甚至乎歡迎一啲外來嘅熱錢嚟炒貴香港嘅地方，令到香港嘅人生活唔到嘅？請問？我真係未見過一個先例囉。就算津巴布韋佢都係自己攞曬錢去即係為咗自己，即係你有權做總統，即係津巴布韋已經好撲街㗎啦，即係啲嗰啲貨幣已經增，即係嗰啲膨脹咗唔知幾十萬倍咁樣，即係一沓沓銀紙出去買嘢，好似買條粟米都要26萬咁樣嗰啲，即係佢撲街極，即係我唔係話佢唔夠香港撲街，即係撲街極一個咁嘅總統，你推咗落台之後，你都有個希望有好日子過啊！但香港，你推翻咗梁振英又點啊？即係假若佢唔係自己落台，咁咪有另外一個林鄭咯。林鄭完咗點啊？有另外一個梁振英咯。即係不停咁樣循環，而隔一隔我哋嘅有香港政府，而佢背後嘅邪惡勢力，我哋掂都掂唔到 ，air 都唔敢 air。即係代表我哋香港人嘅直頭係做契弟，隔起個屎忽俾人插，咁你咪仲絕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大家有心理準備啦，咁先。 有人讲女王喎，你听到？ 我听唔到喎，我行开咗。而家啊，佢讲 Frank 照港人一有啲钱就北上包二狗抛妻弃子得意忘形，连自己家利益都唔理，你点期望港人会 fight for 社会利益？ Frank 照北美90%嘅传播系中国全声筒。Lamega 处处，我相信其实好多香港人而家好嬲，包括你我和我们。Sharing 我同意 Lamega 处处。我以前以为睇网台嘅人唔会因为靓女而睇，唔会因为个样坐喺度两个钟。后来发觉唔系噶，网台观众都有九宫。不断话好靓女俾心心眼，令人好奇怪。 就系呢、這个。 嗯，之前咪有讲，佢同意嗰个嘛，你睇唔到咩？ 睇唔到。 咁啊，老实讲，网台嘅靓女就数得出噶，大佬。不如我点下啲咩靓女曾经出现过啊？我谂呢度有一半以上都系网台精嚟，系咪咧？ Sharon Dark is still 好好睇，地铁嗰幕最感动，流埋眼泪。Frank 照北美90%嘅传播媒体系中国全声筒， 真系扑街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唉，呢、這个人类嘅文明都灭亡噶啦，开始。咁啊，我记得你觉得网台最靓女系边个咧？我觉得袁黎明都 OK， 算靓女啊，都做过网台啦，系咪？但佢都唔多人睇喎，有所知，算唔算多咧？ 啊，佢 YouTube 介绍多，我唔知而家。 但系唔系讲政治节目喎。 都去啲美咯。 哇，系嘛？咁仲有 嗰啲美容嗰啲嘢 YouTube。 咁仲有嗰阵时候个叫观音啦，靓女啦，我觉得呢、這个。仲有个叫咩啊？嗰啲芭芭莎嗰啲唔算靓女，但系几好身材嘅。就冇，真系所出个讲政治台完全系冇添啦。你讲 D100 唔通个傻姐咩，大佬？佢自己觉得系嘅，可能真系冇咯。啊，仲有嗰个讲神秘飞碟嗰个女都几靓嘅，算 整容嗰、那个， 整容嗰个叫咩？ 美玲， 美玲都靓嘅，美玲都唔够啊 ，Pamika 咁多人听我谂，而家唔够啦。咁所以有啲咁嘅文字啊。咁啊，即系就算你多人听，你都唔使值得开心咯。我觉得真系咁，所以况且即系啊，有样嘢我想讲咧，就系好多呢度嘅朋友咧，又甚至乎即系大家大嫂，即系唔系你大嫂啊，大嫂，即系喺度数紧香港人咩不是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你有冇谂紧自己系咪香港人咧？咁样系咪自己香港人就等于嗰啲香港人咧？咁我想大家諗下呢樣嘢囉，即係其實我都成日都問嘅，即係假若你成日話啲香港人乜撚乜柒咁樣，咁但係自己又點呢？咁樣咁你當然你話嘅人嗰陣時梗係唔認自己係咁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嘢呢，即係話人就梗係唔撚使成本啦，但係你自己有冇做返同一樣嘢呢？咁樣即係因為發覺呢，而家香港好多人好眉好貌，身光頸靚，斯斯文文，但係呢搭地鐵咳嘅時候都唔敢咬嘴啦，搵自私啦，打喊路咧又唱歌，咁隔篱嗰个有矮过你少少咧，领到型，我呢高度啊最蚀底，啲架底啊，打喊路啊，打一次啊，咳啊，领到型嘅成日都扑街。咁咧，另外咧，有啲人咧就去酒楼食完饭，成家人 gathering 或者朋友，哇，好开心啊，好耐冇见啊，依依不舍啊，咁啊企紧正喺个酒楼门口度，嗰度行路又窄。就有啲栏杆拦住，咁人哋过唔到，一味喺度切，但你又大声讲嘢，人哋听，你又听唔到人哋切，咁大家自己有冇做紧呢啲嘢咧？咁样，我发觉我屋企都有嘅，咁所以我都尽量，喂，行埋啲边度乱行啦，咁样，咁我都俾人切啦，超你好叻咩？咁样嗰啲咧，嗰啲眼神咧，咁样，咁但我都锲而不舍咁样，次次我都要讲一次嘅，即系我放弃咗自己喺我心目中嘅乖仔形象咧，我都要直斥佢哋啦，咁佢哋又梗系心谂，屌、你自己屋企人都咁样衰嘅。但系喂，但当你不停喺度话紧香港人呢香港人捞嘅时候，咁你有冇谂过自己日常又点样咧？喺即系喺公共嗰度，咁佢搭地铁嗰啲，佢哋几条 friend 好捻好捻 friend 咁样，又压捻住条路啊，三四个人一打横一排咁，人哋赶时间过唔到啊咁样。咁你当时又话，屌使乜咁赶啊？屌 你遲少少使死咩？咁但係到你自己講嘅時候咧，你話你又屌咗人哋話，喂屌咗跟住曬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成日都喺度好多諸多不滿咧。我覺得即係莫過於自己都檢討下自己喺平時生活上嘅細節，咁啊唔好有一話就冇一話自己啦。咁話人哋咧好撚容易好爽嘅，我都成日檢討自己嘅，即係有時。即係盡量都唔好做翻自己好憎嗰啲嘢咁 OK 噶啦。即係其實個社會你改變唔到嘅時候，你咪改變下自己咯。即係我成日同啲朋友講開呢個政治啊、民生嘅問題咧，即係好多人就覺得誒、哎，你有冇得同佢鬥噶啦？咁啊盤皮啊，就自己唔做翻自己啊，甚至乎覺得都冇得救噶啦，香港死咗噶啦。喂，咁死咗你唔想自己變咗大陸人係嘛，大佬？你不停咁要話俾自己聽，你要做啲嘢同大陸人唔同。你香港人先有翻个尊严喺度噶，甚至乎喺大陆人面前做啲大陆人唔会做嘅，香港人会做嘅嘢，咁你先系可以改变到人哋噶嘛？即系如果个大陆人嘅行为好似香港人嘅，咁我都欢迎佢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往往都见唔到啊嘛。咁所以，与其系咁灰心嘅时候，你咪做多啲咯。即系趁而家你又打击唔到中国政府噶啦，即系你又唔可以用呢个道理嚟说服佢啊，等佢文明少少啊。喂，守下承諾啊，即係唔好話做咩大事啦。佢都唔做嘅時候，咁你又可以點一奈佢唔何㗎喎。咁唔係代表你要跟住佢做啫。咁你首先自己改變咗咪得囉。即係我覺得咁樣做人係舒服啲添。即係唔使咁多累積咁多仇恨。因為你仇恨人哋嘅時候，咁你將嗰啲你嘅精神轉介落你自己度，咁你要證明俾佢睇你唔係咁嘅人。咁你做人先有價值㗎嘛。如果唔係不停咁循環囉，咩望台圈咁囉。即係個個都屌嘅，我見到好多網台啲人咧喺個麥度勁撚到爆廠嘅，哇！道德光環光撚到咧要戴眼罩啊，小巷嗰啲啊，咁但係哇，真人咁撚閪嘅點解？喂，真人真係衰到咁樣嘅點解？即係呢啲咁你咪欺騙咗人哋咯，即係你欺騙人哋唔緊要嘅，有啲人信你咪得咯，即係信咗你之後咁啊跟住你把口去做，咁之後到俾你，即係當你俾人發現嘅時候，嗰、那個人好崩潰啊，嗰、那個人就會唔聽你講嘅以後。调翻转，即系咁，你咪害咗个社会咯。即系有一度说教啦。我点解会说教呢？原因我好捻眼瞓，即系眼瞓嘅时候咧，我连钳制住自己咩应该讲咩唔应该讲个 system 都已经好攰啦。咁所以咧，我就会不停咁讲嘢，摸打嘴讲到死为止啊。咁但系如果唔想死咧，就差唔多要停啦。咁啊，读埋啲留言，大家有咩发表咧，可以继续发表，俾多十分钟大家可以倾下偈啊。你互相倾偈我都 OK 嘅，觉得。 Lamagachu， 我昨晚睇英国新闻 BBC 的工作人员都在问紧佢哋 director 关于中国资金入咗 BBC 事宜。Frank 少能灭中国者只有美帝，韦信王源黎明算唔算 ？Gary Lee 能灭中国者只有美帝，我觉得系天灾。Sharon 唔，中国资金入咗 BBC 唔 L 系话大镬啦。韦信王源黎明有做政治节目，直至离开人力。Gary Lee 网台靓女官小姐 ，Sharon 女王都唔系好多人听车。Lamagachu 出我指啲员工怕 BBC 容许中资侵入影响 BBC 的行政和对处理政治新闻观点的立场。Frank 笑何来算唔算 Lil 危香港人质素正下跌中？而家成日见到后生仔女周街掉垃圾。Sharon 唔身光颈靓，搭地梯讲到明中间唔排得，死都要无耻企喺中间打尖，每日得计其数。Lamagachu 个 BBC director 被员工质佢咪一样似香港啲官员系咁九唔搭八的回复。 等我斟杯茶翻嚟先，咁啊，你嘅快发表啦。 差局瞓咗啦，睇下 你两成都系成包沙拉面。 唔系啊。 有冇整咧？ 有啊。 做得唔错。 吓？ 唔食啦。 唔好食啦，咁多蛋白质。 系啊。 你做咩？ 啲水未得。 我帮你。 好，唔该。嗱，呢个监制自制嘅朱古力。 Fat Bomb。 因为好多人都唔知咩系 Fat Bomb。Fat Bomb 咧，就系佢由椰油。花生醬冇糖嘅花生醬，同埋朱古力粉，同埋 Stevia， 即係一啲天然嘅冇乜害嘅代糖一齊做嘅，咁食落都似朱古力嘅。但係佢個弊處咧就係佢唔能夠凝結喺室温嗰度嘅，即係室温嘅時候佢就會溶咗噶，即係就算即係唔單止溶喺口啊，即係度度溶嘅，咁所以要雪住佢喺冰箱。有需要嘅時候先拎出嚟食咁樣，咁但係呢個 crunchy 嘅花生醬非常好味，同埋鹽啊， 有少少鹽， 非常好味，我都好食過真嘅朱古力嘅，即係口味方面係最可惜嘅一糖咧 ，stevia 同真糖真係差好遠，即係個 aftertaste 咧差好遠。 Raymond Chung 官小姐无做网台路、 啊、 Sharon Frank 小米稳啦 Frank 住是中国人社群好难以文明同理性生存 Lamagutch 住而家我哋开始咗一个文化系有权人士说了算同埋要包容和谅解 D 权贵 Winston Wong 食紧边只牌子花生酱 边只啊？ 唔知咩 15 唔知咩50唔知乜乜 15 唔知咩乜乜乜喎，你识唔识咧？咁啊，官小姐咧，梗系靓啦，皮肤又好。咁但系咧，我有一次撞到阿东啊，即系东头咩？嗰个叫咩东啊？东平洲嗰个阿东，即系个节目叫东平洲嗰个阿东咧。咁咧就我又问咧，点解唔见佢做节目嘅？佢话佢而家唔做啦。佢話佢有個男朋友唔想去做定唔知點，咁佢就咦，佢唔係不嬲個男朋友咁咩？佢話佢啲男朋友佢好勁噶，佢話拍拖咧，買層樓嘅可以走去 shopping 嘅時候咁樣，所以話咧，即係你唔好見笑咯，你覺得韓國得啦唔得？你講韓國嗰啲媽咪咧？幫個女整容咧，出埋錢，咁啊喺社會同埋經濟上咧，係絕對一個投資得過嘅項目嚟嘅，真係，即係想自己年老嘅時候做啲退休個女養你咧，咁咪即係投資喺整容嗰度咧，即係對事唔對人嚟講咧，就的確係好 work 嘅。咁你睇下呢啲官小姐呢啲未成功嘅例子咯，即係靚幾咁緊要先得㗎。 韦信旺我知道，我都食紧，有花生粒好食过 creamy。Lil 魏 Frank 说中国人就算啦，大闹机场就知佢哋冇得救，所以长毛话建计民主中国系好高尚但好傻好天真嘅一种行为。冒号 Raymond Chung 官小姐都结婚啦。 哦，系话你识佢噶？咁啊，阿广就梗系咁，你咁讲系唔会错嘅，真系。咁同埋阿廣咧就好醒爬咧，即係喺九吹廿四一個資深嘅呢個一份子啦，明顯，因為識長毛咧，佢識用個長數個長咧先讀到長毛喎，因為比較長毛喺呢度，因為蘋果嘅廣東話真係太渣啦。咁有冇人有 mailing 嘅消息咧？ 你好啦，我可唔可以叫监制教下点整个朱古力 ？Lamagutch 出阿东比真啲系自己的台唱到好衰。 登啲啊，边个？咩阿东比登啲喺自己台唱到自己好衰？ 低啲嘅人嚟啦 ，clock 都低低啲嘅。 哦，系恶嘢。 哦，屌！屌嗰个台嘥鬼气啦。不过我几欣赏鳄鱼嗰种盲劲啊，因为我见过佢咧制作佢所谓嘅节目咧，佢好有心啊，但系咧可惜即系后天不足啦，即系拍又拍得核突，收音又收得差，即系揾料 OK 嘅，同埋嗰种干劲咧好欣赏嘅。咁但系佢谂住可以靠个台嚟赚钱，我谂都有啲距离。不过佢都本身佢做嘢好叻嘅，应该都赚到钱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咁样做嘢，即系我觉得佢种态度，我欣赏嘅地方就系、是，喂，你有啲嘢，譬如做嘢唔系人都 enjoy 自己份工噶嘛。咁但系你将你有能力嘅时候咧，就尽地一煲，去令到即系搏得尽。即系我觉得呢啲香港人嘅精神咧，即系呢啲所谓师生精神，我系欣赏嘅。咁啊，输打赢要嗰啲梗系唔欣赏啦。 搵神王一班蝗虫响机场唱国歌，唔知做乜 ？Lamagachu 即系 Crocodile Dundee 呢度艺班之国人睇战狼睇坏脑。 嗯，好彩我冇睇啫，中意咗点算啊？嗰班人喺机场唱国歌咧，我都系佢身为中国人咧，佢哋觉得啊，佢哋啊，即系冇咩自豪到啊！即系讲都讲唔出啊！任何一样嘢喺身体嘅内涵，就算佢着名牌炫耀，都唔系 Made in China 嘅时候，系咪唯有得一个日日俾人洗脑，觉得自己都引以为荣，自己系中国人嘅一首歌，咪唯有咁样咯？即系等于靓女净系拨啲头发咁样，因为觉得自己头发好靓啊嘛，觉得自己嗰个动态好好啊嘛。咁但系支大人咩都冇嘅时候，有集体可以表达到嘅时候，你唯有唱国歌咯。咁要俾你香港人啦，你去到呢啲时候，要宣示自己香港人，你会点做啊？请问啊 ，Sarah 唔使宣示噶系 冇错，唔使宣示就系代表你有信心噶。即系唔使专登俾人知嘅嘛，有时你有内涵，就是、你的行为已经取决咗啦嘛。嗱，已经开始用啦。有人再教我点样整 我？吓、啊，我就系四更。四汤羹夜 听唔听到啊？ 四汤羹夜油， 嗯， 然之后就四汤羹嘅花生酱咯。咁然之后咪落啲 stevia 又落两三汤羹嘅朱古力粉咯。咁样你喺个煲嗰度唔使唔好煲到咁热，因为啲椰子又唔热，唔可以太热噶嘛。即系总之所有嘢用晒。 有冇 话 几多度啊？ 冇噶，自己睇。 即系啱啱溶咗就得啦，就唔好滚佢，唔好起泡啊。 系啊。 起泡都唔好起。 少唔系好惊嘅，滴得咯。咁然之后落啲 stevia 落少盐咯。 嗯。 咁你试下味啱咪削咗佢咪得。 咁盐几耐？ 吓？ 盐几时落啊？ 咪热嘅时候落。 其实盐系咪应该整溶咗先倒落好啲啊？ 唔系。 因为成日都系。 咁你冇理由溝水噶嘛，系嘛？咁你都系喺啲油嗰度溶噶嘛，傻佬。 但系有时无端端一粒，哇，好咸啊咁样。 咁冇办法噶、嗯，因为我啲油我都唔可以太热噶嘛，唔、 嗯、 可以高温噶嘛呢啲油。 嗯，咁所以有啲难度嘅。 咁你买一个10蚊店嗰啲整朱古力嗰啲帽咯。 嗯，即系好似冰格咁嘅。 系啊，但 系 有粒粒。 软胶、橡胶咁。 系啦，咁好容易咬出嚟咯，咁就得噶啦。 听唔听到啊？如果唔明嘅话，自己上 YouTube 学咯。Fat bomb 啊，叫做 F A T fat 啦 ，bomb 啊 ，B O M 啊 ，B O M B，sorry， boom， fat bomb， B O M B， 即系肥炸弹，咁就巨细无遗咁样教晒你噶啦。咁呢个系减糖嘅一物嚟嘅。 Frank Julio 睇下班含家產敢唔敢係朝鮮民主共和國大鬥機場？C 呢？其實大陸最中意蝦香港人，知道很多香港人貪錢，為錢做奴才都 OK。Jacko 0317直播中鬧 ，Lamagutra 笑我係 vegetarian， 不可是 keto。 嗯，又唔係唔可嘅，但辛苦啲咯。 食蛋咯。如果是大大數那些人 是啊 ,vegan 又不得的。咁这个 Frank Shield 都好久没留言好像是但我都见到你在 Facebook 好像有 like 嘅啲嘢嘅。咁 CC 呢个就冇见过你添喎冇记错嘅话。仲有 Genko, 都未见过你喎。G-E-K-K-O, 咪 Genko 啦係咪有冇读错啊監製就係恥笑我啲发音。咁做人家最要讀醒啦，咁啲。哇，咪嘢！我呢個鐘數咧，有一啲平時見唔到嘅人，我想問啊，我頭先讀嗰幾位朋友咧，你係咪嚟自即係飛陀地呢類嘅咧？北美啦，應該呢個鐘數係咪 ？Lamagutra 超，你哋又冇留意國內人來玩越野賽搶水的事？見到有個香港女運動員出文章叫我哋諒解和包容佢真流血 ，Sharon 唔可以睇下花生醬嘛 ？Lil Gabe 而家有新方法對付之國人，就係見佢哋打尖時叫佢哋要做個有素質嘅之國人，唔好令之國人掉臉。某程度上居然有用喎。 但係你唔識講嗰啲話冇用嘅。 話咁嘢。C 呢？我在加拿大遇到大陸人，大部分都沒有問題。佢哋串同佢講英文，佢就收皮。 哦 ，C C 呢？原來係加拿大人。咁因為喺得加拿大嗰啲大陸人咧，都唔係嗰啲好或者好窮鄉僻壤嗰啲人嚟嘅，即係通常都係啲 keeper 啦，主要即係幫人 keep 住啲錢，因為嗰有錢佬咧，啲錢唔可以留喺大陸噶嘛。啲物業啊，揾個人睇住，咁呢啲人冇乜野心啊 ，OK 嘅，因為去到嗰度都冇咩，即係因為嗰邊個法例同埋個經濟同香港好唔同啊，即係冇咁多機會俾佢造假啊、洗下錢啊咁樣， 同埋冇咩機會俾指下個鼻話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嗰啲啦。 哦，係啦， 咁冇真係冇人識佢咯。 所以佢而家喺嗰邊咪要醖釀勢力咯，即係定期又搞啲活動啊，拎曬紅旗出嚟啊，唔知做乜鳩啊咁樣咧。好可悲，簡直一個，即係你話係蝗蟲咧，我都覺得唔恰當，因為蝗蟲都係為咗食啫嘛，但係佢哋唔係為咗食嘅喎，個層次有少少唔同嘅，高級啲喎真係。 C 呢？我自己香港人，但我都怕香港人。C 呢？又串又 chip， 呢佢鬧我5:09要起身，今晚唔瞓。 哇！你唔係啩？你做咩？点解起身仲唔瞓啊？真系奇怪啦！你住屯门，你依家几多度咧？有10度咧？喂，咁咧就系阿监制，可唔可以拎个花生酱俾阿 Sharon 睇下先？边度有得买咧 ？iHerb 咯。 啊，咁听讲完网台嘅靓女咧，百度有啊 ，Nico。咁你啱唔啱得出咧？网台啲边啲靓仔系特别多人睇咧？网台靓仔冇乜用噶，好似我。50啊，就系叫做。50 就系呢个牌子啦。咁咧睇下成分先。啊，系咪好多人惊先 ？Sodium 都零啊！有一个 gram 嘅 sugar 好少啫 ，fiber 3 gram， 唔系佢 total 有7啦，咁但系你减咗 fiber， 即系有4 gram 嘅 carb 咯。 系啦，即系有少少噶全。 一唔係全部冇可能冇啦，花生，即係食兩湯羹就已經係4 gram 啦。 嗯， 乜系啊系啊，四个 gram 啊，所以都唔可以。 廖毅探长，六七八十后嘅知国人，有边个未接触过香港文化啊？广东话哥哥塞天唔识讲咋 ？Frank Zukli 佢哋唔会收皮重向你勾叫，呢屎不是中国能。Sharon 唔麻烦晒监制，好耐都唔该。 我一话翻俾你听啊，佢去咗摆翻个花生酱。 Ultraman 瘦九十六花生酱自己整啦，保证不会有外加物。Lamagotchu 我有食嘅，个牌子系百佳 Superstore 买。廖毅网能靓仔当然系谈话啦。 唔系啩？你讲笑咩？即系问你系真系唔公平嘅。 玩心旺联赛都有啦，好难完全冇靠。 系啊，冇错。喂，咁你觉得咧？Sharon 话唔该，好耐唔该晒你。哦。喂，你觉得咧？即系做网台靓仔有冇用咧？ 吓，咁都唔系冇嘅。 咁但系而家好受欢迎嗰啲就唔方靓仔噶，大佬。 咁都系。 有冇人 up 得出边个好靓仔？可能就唔多人听，但系你 up 得出靓仔系你。因为呢个都几 靓仔，系咪 啊？因为呢个都几多女嘅网友嘅 网台家咁啊，最 咁但系咧，咁你嗰个网台家最吸女系边个？ 我唔知道，真系 Adam， 吸啲阿婶， 佢系食女啊！我谂阿萧同埋阿西凉， 哦， 算唔算系咧？ 哦，都几多女士中意 开？系咯，呢个有冇人中意啊？女士啊，讲明中意阿西凉同埋阿老萧嘅先。或者大班先，冇人敢答噶啦，都系，因为女士好内敛嘅，有乜所谓啊？我唔识你。 嗰阵时我咪讲得，袁文杰咪好靓仔咯。 袁文杰就梗系靓仔啦，但系佢冇出样噶嘛啲节目。 冇，但系我知佢系边个就知道佢靓仔。 咁但系而家有出样嘅年代，有得分噶啦嘛。佢个样啊要嚟出无线噶嘛呢啲，点会咁舒蚀噶？ 咁佢嗰陣時好 得 嗰陣時，真係 唔係咯？哦，睇錯咗，我以為係咁好笑添。阿 Sunny 話盡量唔好去咗大陸嘅地方咯，我都盡量避噶啦。阿 Frank Sil 係嚟加拿大嘅，咁咧嚟 Nicola 開始啊，咁應該咧，你就係講 Adam 嘅時候嘅反應嚟嘅。 Nicola， 我喺度喺度好好喺度 ，Sharon 我网台靓仔冇用，亦冇靓仔，搵信旺监制仲有冇听何志光？Nicola， 我大班喺度好喺度系同靓仔联想唔到一齐 ，Sharon 五大班五 L 系化 ，Jacko 之前讲已经俾个官串嗰个咪最吸女， 系喎、oh. 哦，系喎、哦，哇呢、這个。Joseph 而家先嚟啊！你夜唔夜啲啊？你系咪啱瞓醒啊？喂，你讲紧啊？ 我冇听何志光啊！我仲有 YouTube， 仲有 subscribe 佢，我就成日俾阿探长睇何志光嗰个 thumbnail 嗰张相，好好笑啊！因为个头好似癫佬咁样喺度，或者歇斯底里嗰啲表情咁样。 嗱、嗯，虽然咧就话大班唔肯系啊嘛，对你嚟讲可能唔肯系啦。但系对狐仙嚟讲啊，绝对系啊。 咁佢做商台嗰阵时，佢唔系话靓仔咁，但系觉得佢好有性格咁咯。嗰、那个年 高大大又成日着西装，又戴袋巾， 同埋佢前面有一撮白毛噶嘛。 gentleman 咁样，咁唔知点解狐仙嘅品味咧，就系、是、吕良伟啦。 吕良伟都有。 梗系啦。周融啦。郑经翰啦，仲有啊，仲有边个啊？都好多噶，识食嘅都，但系佢品味又系有某种嘅，啲太矮细嗰啲系唔啱噶，全部都即系梁朝伟嗰啲系唔好啱噶，好似。易经嗰个啊，哇，真系唔讲得少啊！ 黄师傅， 黄师傅真系好劲啊！我因为我以前喺城寨咧都亲眼及过佢咧，哇，嗰啲咁嘅。狂迷咧，真系嚟睇 live 噶，佢仲要俾佢音点先至嚟得睇嘅，即系每次拣一个嘅啫。咁咧就仲要咧嗰啲 咁嘅痴女咧，你坐对面唔得噶，一定要坐喺隔篱噶。我话阿即阿婶你入咗镜喎，佢话诶咁我坐翻开少少啦，咁你 zoom 近啲都得噶啫咁样。哇，几劲，即系识嘢噶呢啲，咁即系好劲啦，心水清啦呢、這个呢、這个 Gangko。 Joseph Chan 探长晚上好，喂神翁靓仔，真系谂唔到Nicola 胡系啊，我笑紧 Adam Nicola 胡重口味，Lil 魏何志光而家言行同打灯又真系几似精神病人，Sharon 五大班有性格噶，衰格嘛，Lamy Gutch 全网台男可以冇样，但要讲嘢有麦，第二类未必需要太有麦，就系、是、要表达清楚，但样就要入到眼。 喂，咁呢樣嘢我就唔太認同你喎，阿 Yamaguchi。我見到好多咧，你以上講幾樣嘢都冇咧，但幾廿萬人聽嘅喎，即係唔知點解嘅。咁所以咧，咩人咪聽咩節目咯，真係。所以咧，我就真係完全唔介意自己得嗰幾廿人聽嘅，真係，全部都是極品嚟，我覺得。喂，咁啊，而家幾點啊？三點半啦喎。喂，咁差唔多啦。廣你而家咁夜都唔瞓，你唔使翻工咩？ 咩臭仔？ 臭仔都要翻工噶， 我系做面包啊， 啊系、哦，做面包要起身噶咯，因为我都识朋友开面包铺咧，都系活喺地狱咁嘅，听讲，即系佢做老细，佢阿师傅就好爽皮，老细系活喺地狱咁。 喂，乱层大声，工上亚视亚有冇睇先？Air Force I Force One 鞋有个玄学界郑嘉颖喺潘聪道做节目。都有啲女 fans， 拉咪腳嚟穿我講我標準啫。 我明，梗係明啦，即係唔係 challenge 你唔好誤會啊。即係講緊有啲現象嘅問題啫。即係我覺得你咁樣講出嚟，我就好開心啦。有啲人我心諗，屌老尾啊，你啱撚曬咁樣，即係我最怕嗰啲啊。你咁啊，而家咧普遍嘅年輕人咧，都我心諗嘅一族嚟嘅，即係全部都係。兜口兜面嘿嘿嘿，跟住我心諗嗰啲老尾咩咁嗰啲呢，咁我認識一個先進啲嘅呢，就成日喺 Facebook 度講我心諗啦，都進步㗎啦，即係都唔係淨係心諗㗎，即係兜口兜面唔敢講，都喺 Facebook 咁講，但佢又估唔到佢啲同事呢又唔知會唔會睇 Facebook 㗎，但係好得意嘅人㗎。差唔多啦，你講埋靚仔喎，差唔多飲埋杯。 Sharing 網台男觀眾多，靚仔有 Q 用。Lil 魏其实是半夜瞓醒，不过其实我翻八点嘅，搵信王好多都唔出样，唔知靓唔靓仔嘅。 哦，其实网台真系男嘅多啊。咁但系我呢度起码都有三分一啦。不过其实都唔系，冇三分一，因为只不过系讲嚟讲讲嘢都系嗰几个都系女仔啊。Nico 系女仔咯，我知。Winson 系咪女名？Vincent 我估系话女仔 ，Gangko 如果你日本名字应该都系女仔嘅，但系未必系嘅又，真系唔知啊。喂，举下手，边个男边个女？阿 Gary 呢个即系女仔啦。咁啊，仲有边个啊？有啲中性名我睇唔出，新年冇理由女仔啦。 Leo 魏而且是日放假，所以无乜所谓。Oh.Sunny Chan 所以麻甩都冇问题。Frank Zhu 九零年共匪人而家十分容扬，所以低端共匪人都系占多数。佢哋好 cheap， 不如想象中富贵。富贵匪民只占少数，但集中喺温哥华市方圆十几公里，所以俾人错觉中国人个个腰缠万贯。Lamy Gutch 住而家啲细佬唔识表达自己多。 咁但系都唔使我心谂，但系讲到出嚟噶，即系冇勇气，即系唔系唔识表达自己。佢喺個安全網裏面咪好識表達自己咯。你覺得佢唔識表達自己，可能係佢唔會喺你面前表達，點解啫？因為 Force One 係仔一條，原來。 揾心換女女性 ，Lamy Gutch 住我係女 ，Sharon 有女仔 叫 Sunny，Air Force I Force One 係仔一條。 係。啊！估唔到 Yamaguchi 系女嚟嘅，都几麻甩嘅。听你讲啲嘢都， 廖毅因为我嗰度有个师傅长期翻五点半，而且我系新丁，所以唔使翻早住。Ultraman 数九十六第三女 non-binaries 美国左交怕得罪人。 嗯，系咯。喂，同埋点解啊 Dominic 你好似唔使做咁嘅？而家呢个钟数你翻紧工噶，又可以听又可以回应，真系爽皮啊！咁而家应该系最缺乏就系英国人啦。因为英国呢而家是啱啱瞓觉的时间五个六个钟。是夜晚嚟的。都可能有啲夜鬼嘅。咁我哋记得我哋有个英国嘅听众呢都而家冇听啦。嗰个叫做以前喺做娱乐圈嗰个呢。 Didi 冇听啦。咁我哋都有啲好深刻印象嘅网友啦，我哋都见到佢流失咗嘅。咁唔奇嘅，即係觉得成日都我都系咁噶，我听嘢又系佢成日听云海咁样，但系听下顶唔顺就走去听阿薛高，咁听下薛高啊又顶唔顺，咪走去听啊咩啊？我仲想听咩啊？卓飞就始终都听唔到啊，因为卓飞 要钱噶嘛， 佢唔系佢网上都有啲老翻，即系嗰啲诶 backup 嗰啲。是啊，卓飞唔系唔好听，但系佢个 partner 真系好难顶咯，有个嗰、那个叫咩？成日扮少爷尖嗰个，但我真系想识嗰个人啊！因为呢找他录 VO 呢就专是扮少爷尖呢我觉得有得做的。不过可惜 VO Talent 就没什么签经理人这个系统。扮得好似喎真系。Yamakuchi, 你点解觉得云海好闷呢 市二至四 ,Hello, 英国。 Hello。 Yamakuchi 出云海近年好闷。 喂 ,C24 英国第一次见你留言真的这样戳到人出来的。反而我问男定女呢就得三个人答我啫。是不是真的那么神秘呢云海近年很满的原因呢你觉得是怎样 云海他不做没什么 research 咯即是 他做节目那些都是。即是不是好像近时这样很资讯性所以不是。冇 乜 主題 咯， 佢又所以咪覺得 悶咯。同埋，我覺得佢舊時嗰個人 humble 啲，即係佢會為咗個節目咧做好多 research 啊，去交功課咁嘅好似。但後來咧做完商台，佢覺得自己嘅明星咧，尤其是識咗 Do 姐之後咧，佢個人就變咗第二個人咁咯，好似即係變咗又即係 Do 姐可能爆發咗個小宇宙。同埋釋放咗個真我出嚟啦，即係佢係我覺得相對自戀啦，同埋比較自我啦，同埋覺得自己同群眾嘅距離遠咗啦，咁所以你覺得唔好聽都正常嘅，即係呢個我對佢嘅感覺啫。但我另一方面好欣賞佢咧，就係佢肯喺借佢嘅知名度咧嚟講出一啲社會嘅問題咯。即係覺得你有知名度呢、這個就係一個責任嚟㗎嘛。但好多人偏偏就係越有知名度呢就越咩都唔夠膽講。 市二至四 ,Hello, 英國 ,Lamagotcha 出雲海近年好悶 ,Nicola 雲海太方丈啦 ,Nicola 老者同佢唔啱㗎。Lamagotcha 出卓飛零期但聽佢節目頭半個小時講其他嘢可以 skip。 咁即係正正就係、是九出廿四咯，即系首先唔知九出廿四系九出廿四嘅听众，但系又睇你个标题嘅听众，咁咪觉得屌你成日都唔入正题噶，你系咪戇鳩噶咁样？咁咪唔紧要啦。即系反正咧，我要读留言啦。假如我一有好似阿卓飞咁受欢迎咧，真系读唔切啲留言噶嘛，反而我觉得冇咁开心添。OK。雲海把聲平鋪咗好多啊，唔係啊，我覺得差唔多啫嘛，冇平鋪到啊。你係咪平鋪直敍咁意思啊？定係平鋪啊？定唔知你講乜喎 ？Sharon， 我唔聽收音機，喺面書先認識雲海，覺得串到離奇，好離奇嗰種。 哦，因為你唔知個 background 咯，即係你見到有啲。其貌不揚的一些獨撚但是很有自信的你都問他、啊、你為什麼這麼有自信的呢即是例如那些、專家的神、啊、樣 甚至乎啊，有啲你识啲咩人咧，监制系啲自信唔知喺边度嚟嘅表表姐啊， 冇乜特别喎。 我有啊，就系、是、啊 Anthony 啊，同埋啊林康正啊，同埋啊嗰啲人形河马嗰啲啊，即系总之坐过喺老萧隔篱，又自己走出嚟嗰啲咧，嗰啲人就唔知啲自信喺边度嚟嘅，真系。你睇極都唔知道，哇！呢條友咁撚串嘅，佢好識嘢咁，但係又俾你睇穿又唔識嘢，但係佢啲自信心勁到好似好識嘢咁樣咧。即係呢啲，所以我真係好，唉，唔知點講嘅。即係嗰啲又唔係同業嘅，我哋唔係行業。即係我咁，即係 所以唔好講。 即係睇唔起嗰啲人咯，總之，即係以為自己坐喺老蕭隔離咧，就好有知名度嗰啲咧。啊，仲有啊，花生頭有個小禮啊，叫做。佢就係嗰啲嗰系列嘅，即係啊呢個點解咁撚有自信嘅咧？即係睇幾都睇唔明嘅。 可能有啲個人之處。 唔係，我就係唔明咯，梗係啦。金英我又就唔奇啊，係咪先？一睇就知佢好砌得啦。咁有自信就好正常噶嘛。啊，但係唔知點解嗰啲人，我心諗啊，屌你識個即係話邊個啊？你唔知啊？好，你唔知係邊個咋？屌知道打出嚟咁即係嗰啲啦。 Sharon， 我唔听收音机，睇完书先认识云海，觉得串到离奇，好离奇嗰种。呢个艺其实云海唔换、哦，例如陈日君爆料件事，佢早几个月都已经喺陈日君个讲座度听过，而且而喺节目暗示过。那么隔住出云海讲嘢冇晒感情 ，Nicola 云海性格太古怪啦，我本来劲中意佢噶。 嗯，点解啊？古怪得滞，咁佢都真系几古怪嘅。 唔系因为佢 Sharon， 我知你好受欢迎，亦对社会有贡献，但使唔使串到咁，态度差到咁啊 ？Let me get it true， 佢哋根本系黑手建制。呢个艺文海其实系多年来都成日挑战政府程序公义，大家又知唔知呢？ 哦，所以我咪欣赏佢咯。即係上面嗰幾位可能唔知啦，咁即係頭先就唔係講緊呢樣嘢嘅，講就講緊好唔好聽嘅。咁亦都上面嗰幾位朋友咧，亦都客觀咁樣講出佢好唔好聽，同埋佢講嘢啲語氣。咁啊，阿廣就講緊第二樣嘢啦。咁你講咗，大家咪知咯。 Nicola with real 艺梗系知啦 ，Frank Zhu message retracted。Frank Zhu 公子近排都冇乜火气，都系卖所谓香港优势同中国互补等勾合，佢架新 partner 不提也摆。 啊，唔知你讲边个？公子系边个？ 公子 系咯，萧公子系嘛？唔知哦。新 partner， 你讲咩台啊？即系大家讲嘢咧，就算你我知道你讲紧边个话题，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因为你讲一半唔讲一半。嗱，公子啊，萧公子啊，又话系啊，唔知啊，云海啊，又话系咩先？同埋新 partner 咩节目咧？你又唔讲，即系你唔好以为我乜都知先得噶。其实老老实实，我有听嘅网台只有我头先讲咗几个嘅啫，即系嗰啲 D 一百啦。forum 啊，城寨啊，老蕭啊，magazine 啊，花生糖都冇聽㗎啦已經。咁所以呢，我唔知道你講乜嘅，但我有興趣聽嘅，如果你巨細無遺咁講晒成件事出嚟。 Nicola， 我都欣賞佢監察政府做嘅嘢，但實在係性格能頂。Let me get it true， 我讲紧你话初我烧得变的，而家去晒阵子个台讲政治。 哦、oh ，OK， 明白啦。嗰、那个台有政治讲嘅咩？即系 Barry 嗰啲啊？我屌啊真系。 Sharon， 我知佢做周两合，做咗好多嘢，但答人嘢需唔需要串到呢个地步呢？我讲面书 posts。 哦 ，OK， 咁我每日都有两个 post 上嘅，即系讲嘢冇晒火气咧，可能系关于佢早排做咗做入个医院啊，中咗风，咁所以我即刻都预言咧，点会就咁收手啊？佢即系只要佢把口仲识喐咧，佢都唔会收手嘅。咁我好欣赏嘅呢啲，因为有几多人能够好似佢咁咧，即系唔使担心生活，又个人又好潇洒，同埋佢都仲有。即系冇乜私心咯，我觉得个人真系老实讲，呢样好值得赞赏嘅。OK， 咁啊，既然大家都咁捧场，就差唔多啦。几多人啊？哇，50几人啊，都有，冇乜跌喎，仲要最高峰嘅时候有64人，差唔多啦。但而家就剩翻50几人，都差唔多啦。喂，咁咧即系你唔瞓我都要瞓噶，大佬。虽然我就平时都系睇紧剧嘅呢个钟数。咁好啦，喂，既然大家硬晒睇，我谂都瞓咗一半噶啦。咁既然系咁，就再见啦，拜拜。呢度冇片头片尾嗰啲嘢嘅。咁啊。我突然间飙晒出嚟嘅，咪突然间 kick 住咗啦！无端有几个留言飙咗出嚟咯。 Lemon Gut 列出我最怕刘天讲嘢太老气横秋。Nicola 我睇咩剧 ？Sharon 五礼拜五系逆吹最佳时间。 哦，系啊，咁使唔使讲咧？改礼拜五咧又九吹下四。咁你讲系刘天赐咧，咁佢真系老噶嘛，大佬咁老去横秋系好入格噶。哇，假如刘天赐讲嘢都好似 Al Sunny 咁样，系咪？你可能你唔识啦，有边个大家都识嘅后生仔？即系假如刘天赐系好似阿 Adam 咁，你都死啦，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入型入格喎。咁同埋头先我开始之前咧，即系阿监制话：，哇，你喺屋企做 live 去刘天赐咁样，即系成个头侧落个画面度咁样。咁我覺得咧，劉天賜佢做粵陽嘅網即係嘅節目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好似《星球大戰》嘅《Return of the Jedi》嗰班Jedi 嘅長老其中一個咁啊，好似好有型。阿Nico，我睇咩劇啊？而家都話浪費緊青春啊，但係睇到一半又唔睇，又好似嘥咗。而家睇《The Flash》啊，即係我諗都前年嘅應該，我估，因為。淨係一個 season one， 我諗住睇完就放棄啦。但係睇到17集都仲有喎，睇極都有喎。咁追開個古仔，咁有少少嘥時間嘅。我知 Netflix 大把嘢睇嘅，但唔知點解開始咗嗰個咧，就想繼續睇埋咯。咁就係咯，咁早啲休息啦。阿廣你啊，恰咗陣翻工啦。咁啊，大家都眼瞓嘅啦。如果香港嘅朋友，有聽過啦。拜拜，拜拜， 拜。